蒋游一瞬间却又兴奋起来了，这下肯定万无一失了，他立刻想着，职业队出马拿下军末校，他们还会有悬念吗？如果说军末校他们强到连霸图这样的职业队都可以拿下，他们还在网游里混个什么劲儿，直接组战队杀进职业联盟冲击冠军了该。什么时候？蒋游激动的道。 过两天就是周六了，有比赛，约他周日吧。张新杰说：“好。”蒋游连忙应着，立刻去联系军魔校。他答应了，很快就收到了回应。好，我先回去了。张新杰点点头，离开了。比赛结束的挺快，此时10点还不到，张新杰回到战队这边，看到训练室那边依然有着光亮。 走过去，张新杰看到韩文清坐在他的电脑席位上，正操纵着他的大木孤烟进行着一个常规练习。是练习，同时也是一个测试。韩文清戴着耳麦，全神贯注，整个训练室里只听到他键盘和鼠标的声音。张新杰静静地走到身后，韩文清也是丝毫不知。 练习正进行到三分之二的地方，大木孤烟疾跑冲上了一段斜坡 ，Z 字抖动，操作避过迎面而来的飞剑，跳过面前那道身躯，翻滚、闪避，挥拳击碎四个身遭无规则漂浮游走的气球。平台的前方已没有路，有的是悬浮在空中移动着的大小不一的落脚石。 大漠孤烟没有在平台边沿，犹豫分毫，角色已经飞身跳出，准确地落在了一块漂浮而过的落脚石上。没有停顿，接着跳。第二块，第三块，第四块，大漠孤烟就这样继续冲向对面，娴熟高速的跳跃运动，足以让人叹为观止。但是张新杰却知并不是这样。 大漠孤烟的跳跃节奏早已经出了问题，问题或许并不是在跳跃中才形成的，是之前整个三分之二的练习过程中累积下来的节奏问题。但在这个需要高度掌握时间差的部分，节奏问题带来的影响终于是要体现出来的。赶不上了，张新杰心中默道。 大漠孤烟刚刚落上一块落脚石，但是这一次他已经无法不停顿地就跳跃出去了，因为没有供他直接落脚的石块，他必须在这块落脚石上多站一会儿，漂浮移动，等待时机。然而韩文清却好像不知道一样，依然未做停顿的勇猛直冲，宛如这数年来他的风格，霸气外露，无所畏惧。 但是他正对着的这块落脚石终究是和他差了两个身位，就此滑身而过。韩文清愤怒地砸了一下键盘，但是这个结果他自己早就该知道的。大漠孤烟落下，转眼已是无边的黑暗。练习没有完成，但漆黑的屏幕上还是给出了已完成阶段的成绩时间。 还有身后张新杰的身影。韩文清回过头来，张新杰却是一言未发。这个场面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。韩文清，拳皇大漠孤烟，三次败北，却始终未言放弃，终于在荣耀职业联盟第四赛季击败不可一世的叶秋和加氏战队，亲手埋葬加氏王朝。 书写出一段传奇的顶尖大神，在他职业生涯走到第八个年头，反应、手速却已早已经出现了下滑。刚刚这个练习设置各种障碍，需要操作者利用移动、攻击、闪避、翻滚、跳跃等许许多多的操作来克制完成。考虑到的方面极多，是综合性很强的一项训练。 韩文清不是完成不了这个训练，但是他却已经无法再达到以前的时间记录。 这样的失败张新杰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。韩文清在抗争，就像他明知那一块落脚石已经无法跳上，却还是执着地选择了那一跳一样，那是心中的不甘。对此张新杰真的是连一点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，更何况韩文清这样的人也不需要任何安慰。被张新杰撞到他的失败，韩文清甚至都未做任何解释，只是转过了身而已。 怎么样？ 韩文清问道。他当然知道张新杰去做了什么，从下午张新杰请假时他就知道。张新杰这样的人请假怎么会不交代百分百的理由？ 输了。 张新杰说。 输了。 韩文清状态是下滑了，目光的凌厉却丝毫不见褪色。 对方实力之强超乎我的意料。有多强？ 职业水准。 笑话，职业水准跑去打网游啊？ 我也不是也去了吗？张新杰以此说明有时也是会有一些特例的。 拿录像来我看看。 韩文清说。录像当然是有的，但这文件又不能随身装在口袋里。张新杰和蒋游联系了一下，让他传来了录像文件。录像开始，霸气雄图这边当然没什么可看，韩文清直接把镜头对准了对手那边，然后就见零零杀在岩溶里的挣扎。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们就输给这样的对手啊？ 那只是个划水的。韩文清接着看，双方的战局在中央地段隔着一道岩溶展开，双方的走位、战术意图，这些对于在职业圈拼搏了这么久的韩文清来说都是稀松平常。直至君莫笑空中飞枪变向躲过张新杰指挥坐下的布置。 散人速度还不错， 韩文清说着。张新杰知道韩文清这里说的速度是指君莫笑的反应和手速。那个处境换作是一个普通的枪手或是散人来，即便发现了也未必能用飞枪躲过那些攻击，但君莫笑做到了。韩文清可是很少夸人的，这一句还不错已经算是很大的赞扬了。而后就是刘牧的那一剑，韩文清赫然是点了下暂停，而后拖回重放、慢放，反复三次。张新杰没有说话，这场比赛最惊艳的地方就是这里了。 这样的操作， 韩文清也说不出话了。这个操作如果是巅峰期的他也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现在的他却已经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不过这毕竟只是视频录像，这个人是这样做了，而且做到了，但他到底是在有几成把握的情况下这样做的，这些却是看不出来了。这个操作确实是神级的，但以此就把这人视为大神级水准却太草率了。张新杰明白这个道理，韩文清当然也懂，所以看了三遍后就也没有再迟疑，继续往下。而后就是四个人相继被扔到岩溶里，被人戏耍一般。韩文清是越看越怒，重重地关闭了视频，后面已经没有看的必要了，结果都知道了，对付四个趴在沟里的家伙还需要什么经验的发挥吗？ 刘牧这一场里没有发什么消息，但是据之前和他交过手的人说，这人话很多，语音、蚊子炮都很多。 你在暗示什么？ 韩文清说。张新杰却不下结论，只是继续道， 君莫笑手里那把武器是完全改变散人格局，足以让这个死灰玩法重燃的武器。风书烟幕或许没有那么抢眼，但也看得出极高的战术智商和配合意识，尤其和君莫笑之间。 即使是这样，你们输得也太难看了吧。 是我的失误。韩文清又一次点开了他刚刚关闭掉的视频录像，这一次视角却只是集中在了君莫笑身上，拉掉了许多进程，只是在君莫笑切换武器状态时才停下了细心观看。录像观看可以自由地调整视角、距离、角度，君莫笑千机伞所做出的变化一目了然。 闻所未闻啊， 韩文清说着。他也是从职业联赛第一赛季就混迹于这个联盟的老兵，见过各种稀奇古怪的装备、技术、打法，但像千机伞这样诡异神奇的武器却也从未听说过。 这样的一件武器照理不应该随便出现在一个普通玩家手里， 而且还是新曲。 蒋优和我讨论过，他有怀疑这个是某人俱乐部的人在测试银武，但后来从君莫笑的游戏态度上来看又觉得不太像。 那你觉得呢？ 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接触来摸清底细。 其实你心里早有定论了吧？ 张新杰不语。 这个武器摆明了就是为了散人所致，但是散人拥有这样一件武器只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。一个强力的角色除了角色本身，更需要角色身后的操纵者。目前的联盟里有谁最适合做散人这样的多面手呢？毫无疑问，于文州。他素质全面，虽然手速不行，但是用这个多面手的职业来策应全队应该足够了。 啊？ 张新杰稍意外了一下，但很快细想一下又觉得这个推断也是合情合理。刘牧那个剑客实在太似黄少天了，如果和他一起的是余文州的话再正常不过，来测试银武什么的也可以是蓝雨俱乐部的目的。但是 从工会那边的情报来看，君莫笑的在线时间相当长，而且不像是代打的样子，无论是余文州还是联盟里的任何一个人，实在不像是有那么多的时间。其实还有一个人。 张新杰几乎忍不住要把自己未够肯定的推断说出来了。 你是说叶秋？ 韩文清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突然冷笑了一下。 哼，他已经滚蛋了还出现干什么？ 张新杰不语。叶秋退役让很多人感到惊诧，感到伤感，韩文清对此却是给予了深深的鄙视。 没出息。 这是当日韩文清看到叶秋退役新闻时所做的唯一评论。张新杰觉得在那鄙视之下多少还藏着一些不甘和寂寞吧。虽然现在联盟中有很多不输给叶秋的竞争者，但是这个厮杀了7年多的老对手多少还是会有一些特别。这两人对阵局数之多可也是联盟中的一项记录。 你后来怎么处理的？ 韩文清却已在继续关注着眼下。 约了他们再战一场，我想从队里带点人过去。 哦，手头有什么方便的账号？ 拳法家有一个。 那我倒是可以去见识一下。 韩文清说着，目光又停留在了录像视频里君莫笑的画面上。虽然这一战中最惊艳的是剑客刘牧的那一剑，但是韩文清和张新杰最终最关注的却还是这个散人君莫笑。比赛夜渡寒潭当然也有来看，有副队长张新杰助阵居然还会输，夜渡寒潭当然也是始料未及，辛辛苦苦积攒了这么久的材料就这么被君莫笑卷走了，他比蒋游还要心疼。不过很快他从蒋游那里得知张新杰准备再带职业队过来，惊诧之后立刻也是重拾了100%的信心，只不过新赌约的材料却还要努力再凑一下。夜渡寒潭一边打发着人去市场，一边又是指挥精英们抓紧刷副本。他们这边都有职业队出马了， 对于网游里围追堵截的这些浪费时间精力的方式，立刻变得十分的不热衷。不过由于他们这合作一盘散沙的厉害，霸气雄图开始划水，一时间倒真没太被察觉。其他工会犹自在执着，一发现居摩校一行数人，就立刻大叫行动。叶修和苏慕城的角色是在边陲小镇，从竞技场出来后多加留意，并没有被人盯上。包子入侵却是在空机城大都市，一出来就被不知多少双眼睛给盯上了。走到城门的时候，不知多少角色的视角对准了他。包子入侵就像万众之星一样，刚一出城门，不少人就已经抄了家伙在手里。 再出来一点，再出来一点， 所有人心中默念着。现在包子入侵距离主城安全区却是太近，一个跟头就可以翻进去。结果包子入侵却是只站出来了一个身位，耀武扬威的左右踱了两步，大声笑道： 你们这些菜鸟，以为本大爷会上当吗？ 说完就又进城了。所有人恨得咬牙呀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人少吧，怕堵不住人家，人多了吧，就是现在这样，瞎子都看得出来有问题。 老大，怎么办啊？出不去。 包子入侵人前嚣张，人后连忙向叶修呼救。就是之前他也是听了叶修提示，才会注意那么多的，否则以包子入侵的白目，是否会留意城里城外那么多不怀好意的角色呢？这是一个谜。 我们来接应你，一会儿乱起来的时候挤人堆里混出来。 叶修提示。 明白。 包子入侵于是很冷静地在城门里支了个小摊。副本天天刷，这 boss 紫装橙装有几率，蓝装却是百分百会掉一件。队伍向来按需分配，遇到都不要的，那谁爱捡谁捡。包子入侵因此也捡了些许东西。此时摆摊卖上，摊名自诩为宇宙第一和谐队出品。城里城外各大工会玩家恨得牙痒，但人就在这儿巍峨不动，谈笑风生的还和身边摊主玩家聊了起来。众人是越看越气。叶修和苏慕城两个从边陲小镇辗转来到空机城外，二话不说就开始了营救包子行动。叶修的散人此时也是开启了枪炮师模式，和苏慕城的风书烟幕刚一露面，就是一个一个反坦克炮轰杀城门外那些家伙的大后方。 巨魔校 有眼尖者早见，但炮弹已经跟着飞来，硝烟中众玩家连忙开始还击，同有射程的枪炮师们都架起手炮开火，但这样的攻击哪能奈何得了叶修和苏慕城？二人并不贴身上前，只是外圈远程火力轰击。众工会的远程打手一边还击，近战攻击手们却是各种迂回环绕的企图进行包围。这城门外向来是 PK 比较多的场所，像竞技场里的 PK， 输赢都只是竞技场里的胜利数据和积分，不会有什么经验损失。所以像有仇需要决胜负的，不会去竞技场，一般就是约在城门外，大家大战个300回合，死了从城里出来再战，也进步是吗？此时本就有一队玩家在单挑决胜负呢，也吸引了些许玩家围观。但是比起叶修和苏慕城这派头，他们这也就太小场面了。这边是两个人向着百余人发动了攻击，况且又是君莫笑这样的大名人，顿时一下就吸引了观众，弄得最后有仇的那二位也没心打了，约好了先看看热闹再决胜负。